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九章黑魔标记第二十一集。 几秒钟后，他们听见了迪格里先生的喊声： 成了，抓住了，这儿有人昏迷不醒，是天哪， 你抓住了一个人？ 克劳奇先生喊道，完全是一种不相信的语气。 谁？是谁？ 他们听见树枝的折断声，落叶的沙沙声，然后是嘎吱嘎吱的脚步声。迪格里先生从树丛后出来了，他手臂里抱着一个小小的软绵绵的身体。哈利一眼就认出了那块茶巾，是闪闪。克劳奇先生看着迪格里先生把自己的家养小精灵放在自己脚下，他没有动弹，也没有说话。魔法部的其他官员都盯着克劳奇先生。有好几秒钟，克劳奇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凝固了一般。苍白的脸上那双喷火的眼睛狠狠盯着地上的闪闪，然后他似乎又回过神来。 这不可能，不可能， 他一顿一顿地说， 不可能。 他飞快地绕过迪格里先生，大步朝闪闪被发现的地方走去。 没用的，克劳奇先生， 迪格里先生冲着他的背影喊道， 那儿没有别人了。 可是克劳奇先生似乎不想理睬他的话，他们听见他在那里走来走去，还听见他拨开灌木寻找，把树叶弄得沙沙作响。 有点令人尴尬， 迪格里先生严厉地说，低头看着闪闪神志不清的身影。 巴蒂克劳奇的家养小精灵，我的意思是…… 别胡扯了，阿莫斯， 维斯莱先生小声说道， 难道你当真认为是小精灵干的？黑魔标记是个巫师符号，是需要用魔杖的。 是啊， 迪格里先生说， 他拿着魔杖呢。 什么？ 维斯莱先生说， 这儿，你们瞧。 迪格里先生举起一根魔杖递给维斯莱先生， 他手里拿着它，这首先就违反了魔杖使用准则的第三款，任何非人类的生物都不得携带或使用魔杖。 就在这时，又是扑的一声，卢多·巴格曼先生幻影显形出现在维斯莱先生旁边。巴格曼气喘吁吁，一副晕头转向的样子，他原地转着圈，瞪眼望着空中那碧绿色的骷髅。 黑魔标记， 他喘着气说，转身询问地看着他的同事，差点踩在闪闪身上。 是谁做的？你们抓到人了吗？巴蒂，到底怎么回事？ 克劳奇先生空着手回来了，他的脸仍然惨白得可怕，双手和牙刷状的小胡子都在抽搐。 你上哪儿去了，巴蒂？ 巴格曼问。 为什么没来观看比赛？你的家养小精灵还给你占了个座位呢，贪吃的滴水嘴失臭啊。 巴格曼这才发现闪闪就躺在他脚边。 啊，他怎么了？ 我一直忙得要命，鲁多， 克劳奇先生说，仍然是那样一字一顿，嘴唇几乎没有动。 我的家养小精灵被人施了昏迷咒。 被人施了昏迷咒？你是说被你们这些人？为什么？ 巴格曼那张发亮的圆脸上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他抬头望望骷髅，又低头看看闪闪，最后目光落在克劳奇先生身上。 不可能， 他说， 闪闪变出了黑魔标记，他不知道怎么变呀。首先他得需要一根魔杖啊。 他确实有一根魔杖， 迪格里先生说， 我发现他手里拿着一根，鲁多，如果你没有意见，克劳奇先生，我认为我们应该听听他怎样为自己辩护。 克劳奇先生毫无反应，仿佛没有听见迪格里先生的话，而迪格里先生似乎把他的沉默当成了默许。他举起自己的魔杖， 指着闪闪说道： 快快复苏。 闪闪有气无力地动了起来，那双铜铃般的棕色眼睛睁开了，他使劲眨了眨眼皮，神情一片茫然。在巫师们沉默的目光注视下，他颤巍巍地支撑着坐了起来。他看见了迪格里先生的脚，然后慢慢地哆哆嗦嗦地抬起目光望着他的脸，接着又更缓慢地把目光投向上面的夜空。哈利可以看见那漂浮的骷髅形象分别映在他两只呆滞的大眼睛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目光迷乱地看着围在空地上的人们，然后突然害怕地哭了起来。 小精灵， 迪格里先生严厉地问，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的成员。 闪闪开始在地上前后摇晃，呼吸不时被强烈的抽泣打断。哈利一下子想起多比因违抗命令而感到害怕时也是这个样子。 你也看见了，小精灵，就在刚才有人在这里变出了黑魔标记， 迪格里先生说， 片刻之后你被我们发现了，就在标记的下面，请你给我们一个解释。 我没有，先生。 闪闪喘着大气说， 我不知道怎么变，先生。 你被发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根魔杖， 迪格里先生咆哮道，在闪闪面前挥舞着那根魔杖。当骷髅射向空地的绿光照在魔杖上时，哈利认出来了。 那是我的， 他说。空地上的人都转过脸来望着他。 对不起，你说什么？ 迪格里先生不敢相信地问。 那是我的魔杖， 哈利说。 我把它丢了。你把它丢了？ 迪格里先生怀疑地重复了一句。 你是在坦白吗？你变出标记后就把魔杖扔掉了？ 阿莫斯，想想你在跟谁说话。 维斯莱先生非常生气地说。 难道哈利波特会变出黑魔标记？ 当然不会， 迪格里先生含混地嘟哝道。 对不起，我气昏了头，我没有把它扔在那里。 哈利用大拇指朝骷髅下面的树丛指了指。 我们刚走进树林，我的魔杖就不见了。这么说， 迪格里先生说着，又把目光投向蜷缩在他脚边的闪闪，眼神变得冷酷了。 小精灵，是你发现这根魔杖的，是不是？你把它捡起来，以为可以拿它找点乐子，是不是？ 我没有用它变魔法，先生。 闪闪尖声说道，眼泪像小溪一样，顺着被压扁的球状鼻子的两侧流下来。 我只是把它捡了起来，先生，我没有变出黑魔标记，先生，我不知道怎么变。 不是他， 赫敏说，他在这么些魔法部官员面前说话显得非常紧张，但毫不退缩。 闪闪说话尖声细气，我们刚才听见的那个念咒语的声音要低沉得多。 他转脸看着哈利和罗恩，请求得到他们的赞同。 根本不像闪闪的声音，对吗？ 对， 哈利点了点头说道， 那声音绝对不是一个小精灵的。 是啊，那是人的声音， 罗恩说。 好吧，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迪格里先生咆哮着，似乎没有听进他们的话。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发现魔杖上一次施的魔咒，小精灵，你知道吗？ 闪闪浑身发抖，拼命摇头，耳朵啪啪地扇动着。迪格里先生举起自己的魔杖，把它跟哈利的魔杖对接在一起。 闪回前咒， 迪格里先生大吼一声。哈利听见赫敏倒抽了一口冷气，同时看见一个十分恐怖的吐着蛇信子的骷髅从两根魔杖相接的地方冒了出来，不过这只是他们头顶上空那个绿色骷髅的影子，它仿佛是由浓浓的灰色烟雾构成的，是一个魔幻的幽灵。 小影无踪， 迪格里先生大喊一声，烟雾构成的骷髅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了。 哼，这怎么说？ 迪格里先生摆出一种残酷的得意神情，望着脚下的闪闪，闪闪仍然在剧烈地颤抖着。 不是我， 他尖声叫道，眼珠惊恐地转动着。 不是我，不是我，我不知道怎么弄，我是一个好精灵，我没有摆弄魔杖，我不知道怎么弄。 你被当场抓住了，小精灵， 迪格里先生吼道。 被抓时手里拿着这根犯罪的魔杖， 阿莫斯， 维斯莱先生大声说， 你想想吧，会使那个魔咒的巫师只是凤毛麟角，他是从哪儿学会的呢？ 也许迪格里是在暗示， 克劳奇先生说，每个音节都透着冷冰冰的怒气。 暗示我定期教我的仆人变黑魔标记。 接着是一阵十分压抑的沉默。迪格里先生仿佛吓坏了。 克劳奇先生，不是，绝对不是。 到现在为止，你用几乎很明显的语言无端指控了这片空地上的两个人，而他们是最不可能变出那个标记的。 克劳奇先生怒吼着说， 哈利波特还有我，我想你应该熟悉这个男孩的身世吧，阿莫斯。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 迪格里先生嘟哝着，神情十分惶恐。 我相信你还记得，在我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有许多证据表明我一贯厌恶和仇恨黑魔法，以及所有玩弄黑魔法的人，是不是？ 克劳奇先生大声喊道，眼珠子又爆凸出来。 克劳奇先生，我绝没有暗示你跟这件事有关。 阿姆斯·迪格里又嘟哝着说，他那棕色短胡子后面的脸已经涨得通红。 你指控我的小精灵，就等于在指控我，迪格里。 克劳奇先生嚷道， 不然他能从哪儿学会变这种魔法？ 他也许是偶然从别处学会的。 说得对啊，阿姆斯。 维斯莱先生说， 他也许是偶然从别处学会的。闪闪， 他和气地转向小精灵，可是闪闪畏惧地退缩着，好像他也在冲他嚷嚷似的。 你到底是在哪儿捡到哈利的魔杖的？ 闪闪使劲拧着他身上那块茶巾的贴边，他手指的劲儿太大了，贴边被拧得开了线。 我是在那儿捡到的，先生。 他低声说道。 那儿在树林子里，先生。 明白了吧，阿莫斯。 维斯莱先生说。 变出标记的人，不管他们是谁，在完事后就幻影移形了，扔下了哈利的魔杖。干得真聪明。不用自己的魔杖，免得暴露身份。片刻之后，这个倒霉的闪闪无意间看到魔杖，把它捡了起来。这么说，他当时离真正的罪犯只有几步远。 迪格里先生不耐烦地说：“ 小精灵，你看见什么人没有？” 闪闪抖得比刚才更厉害了，两个灯泡大的眼睛看看迪格里先生，又看看卢多巴格曼，再看看克劳奇先生。然后他吸了一大口气，说道： 我没有看见什么人，先生，一个人也没有。 阿莫斯， 克劳奇先生很生硬地说， 我完全知道，按照一般的程序，你要把闪闪带到你的司里审问，不过我还是请你允许由我来处置他。 迪格里先生似乎不太赞成这个建议，但哈利清楚，克劳奇先生是魔法部里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迪格里先生不敢拒绝他。 你放心，他会受到惩罚的。 克劳奇先生冷冷地补充道。 树人。 闪闪抬头看着克劳奇先生，眼睛里含着泪花，结结巴巴地说。 树人，求求你。 克劳奇先生瞪视着闪闪，脸变得僵硬起来，每条皱纹 都深深地陷进去，目光里没有丝毫怜悯。 闪闪今晚的行为令我感到十分震惊， 他慢慢地说， 我叫他待在帐篷里，我叫他守在那里，我去解决骚乱，结果发现他违抗了我，这就意味着衣服。 闪闪失声尖叫，一头扑在克劳奇先生脚下。 不，主人，不要衣服，不要衣服！ 哈利知道，释放一个家养小精灵的唯一方式，就是赐给他一件像样的衣服。闪闪紧紧攥住他的茶巾，伏在克劳奇先生的脚上哭泣，那样子真是可怜。 他当时是吓坏了。 赫敏狠狠地瞪着克劳奇先生，愤慨地说道， 你的家养小精灵有恐高症，而那些蒙面的巫师把人弄到空中悬着，他想逃脱他们也是情有可原的，你不能责怪他。 克劳奇先生后退一步，摆脱了小精灵的纠缠，他低头审视着闪闪，那神情就好像他是什么肮脏腐烂的东西，正在玷污他擦得锃亮的皮鞋。 我不需要违抗我命令的家养小精灵， 他望着赫敏冷冷地说， 我不需要一个忘记听从主人意志维护主人名誉的家仆。 闪闪哭得伤心极了，他的哭声在空地上回荡。